变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。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这个世界万千的变化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段。是文知道理性的方向，那本不能够相伴，还是永远放在心里面。你是我的方向，是我的右膀，当我脆弱时候你是我的力量，永远都需要你留在我身旁。哦，趁你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洒满整个夜晚，哦。 是冷的秋，又是秋的凉，心里藏的伤，如何才能忘？如果不是我，结局会怎样？假如能重来，不会让心伤。能不能求求你重新再来一次，不会让自己后悔。我绝不会让这一切真的会发生，我绝不会让那